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请坐。前晚讲到诵持楞严咒呢，是因诵持楞严咒，即是我们未成佛道的人呢，能够持楞严咒呢，是可以灭除之难，得到菩萨加持，永远不堕恶道，同佛的功德能净业障。现在讲到大乐点，能除宿业、业障和宿业都是一样的，不过业障呢是讲现生的这一生的业障，宿业呢是讲过去生多生多世所做的业障。阿难，若有众生从无量劫来，所有一切轻重罪障从前世来未及忏悔，若能读诵施舍此咒，生上大慈，若安住此庄宅严管，而是职业由通消泄，不久皆得无无生忍。嗱，我哋众生呢系有烦恼障、有业障、有报障。现在生活上呢，好多不如意事啊，发生种种嘅问题，或者心里边咧有贪、有嗔、有痴，啊，呢啲系烦恼障。或者我哋想做善事、想学法，或者系希望达到自己的愿望，都不能够满自己的心愿，这些就是过去生的业障，或者现在所作的恶业障碍我们的善事。其次呢就是报障，如果报生人根六根不具足，盲聋音哑啦，或者疾病缠生啦，或者报在畜生道地狱道呢，是障碍我们修行，叫做报障，这个是讲现生所得的障。现在这点呢就是讲从无量劫来，因为我们无始以来明争起妄，堕落这个六道轮回里面，生生世世都会作业的。作业呢是很多很多，但是有些人呢接触佛法呢就懂得忏悔消除业障，但很多人呢没有机会接触佛法，从来不懂忏悔，所以业障积在起来呢是无量无数那么多。多生多世来所犯的罪或者是轻罪或者是重罪，都未能够懂得忏悔呢，就会障碍圣道。如果今日呢一世能够读诵楞严咒，读就对住本经本嚟读，诵就系背住经本嚟诵，施舍就系抄写，而家唔使抄写，而家响电脑里边打就得啦。打咗呢啲咒点啊？咁带响身上，而家都唔使你打啦，自念长字都供给你哋带啦，系咪？带在身上。咁如果唔带在身上又点啊？供奉呢个咒响自己屋企嘅自宅里边。我曾经试过叫人咧写咗咁大幅，用个镜方字佢挂，送俾啲徒弟咧挂响屋企嘅厅嘅正中。这个叫供奉这个咒，或者安响自己所住嘅地方，无论系庄严的舍宅也好，或者是自己的院呢，就不是花园。花园呢，如果你现在放一幅咒在花园呢，怎么落雨就搭湿晒了，是不是？就是院呢，有些人住的地方叫做院，馆呢就是旅馆之类， 或者是有钱人的屋企呢叫做公馆，总之呢是在自己的自责。假使更能够带在身上，或者将这个咒安在自己的自责公馆里面呢，这样积劫无量劫以来所犯的重罪呢，凭神咒的力量呢是由汤消冰消蚀。你知道蚀一见到热水呢就会用的了，所以说速能除灭。不但是速能除灭这个罪业，而且进一步呢不用几耐呢就会觉悟这个无生法忍。觉悟无生法忍呢就是已经进入佛教的范围了，已经觉悟真理。这里呢是显示神咒的功德，一方面是能够灭罪，另一方面能够令我们证得圣果，功效神速。这一点呢是属于第一二识行入利益。佛赐阿难，若有女人未生男女，欲求人者，若能自心忆念施咒，或能生上大慈色灯多波灯啦者，便生福德智慧男女，求长寿者得长寿，欲求果报速圆满者速得圆满，生命色力亦复如是，命中之后随缘往生十方国土，必定不生边地下贱，何况杂营呢？这一点呢就是显神咒的功德，能够是蒙众业，能够是蒙众业。众业呢就是世间一切众生，每一个众生未懂得学法，对世间一切福乐寿呢都是有心去追求，有希望的，希望得到的。所以这一点呢就是没众生普通凡夫众生的愿望。佛话阿难啊，如果有女人未生男女的呢，欲求人者，其实呢俗语所谓一生二女制，半世老婆奴，没男没女呢，所谓有男有女多冤家，无男无女坐莲花所以呢实际上呢有仔女的呢不是土制就是旺制，是有。所以说夫妇是缘，是善缘，是恶缘，无缘不成夫妇。二女是制，是土制，是旺制，无制不来。我们出家人呢就无债那你们在家人呢明明是无债，你都要拿债来做，要去求男求女，没有要去求石头，去给个仔给你，求木头给个仔给你，求神求鬼，甚至在个街边，都去求，这个呢是拿来麻烦的，这些人是蠢啊，愚蠢啊，拿来麻烦啊，所以呢是有这些蠢人啊，如果想求生男求生女的话，那只要能自心忆念这个楞严咒，或者将个咒带在身上，色灯多波灯啦，这你知道是什么啦，是大白生盖，这个咒就可以生有男有女。但是生到男，生到女一定要有福德有智慧，如果没有福德的仔是败家仔，要来没用的，没有智慧的蠢仔一样是没用的。要的仔女有福德有智慧呢，就要自己去修福德，自己去修智慧。如果自己不种福呢，没有这个福德是加倍这个下一代呢，咁下一代呢就变成无福德无智慧啦。如果你生个蠢仔，你諗下点算啦， 旧阵时咧，有个人咧生咗九个仔女，蠢到咩咁样，乜嘢都唔识做，系识食，食供奉。哦，咁呢两夫妇咧都好锡佢，唔系屋企有钱，咪算咯，唔使出去搵钱，咪俾佢食供奉咯。咁后嚟咧，听落雨啊，变成水灾，水灾咧就五谷不收咯、哦。咁啊，饿死好多人啦！咁呢对夫妇咧，就将嗰啲田地卖咗佢，就教咗好多人，教咗好多人。呢、这个系积福积德啦，系咪？咁啊，照理嚟讲咧，佢嘅仔咧系应该变成乖仔、靓仔、有智慧嘅福德嘅仔。但系咧，佢冇几耐咧，一个死完又一个，一个死完一个，九个都死埋。咁佢好伤心啦，好伤心，自己咧就写张疏咯，写得好悲哀，好悲哀，就响观音菩萨嗰度烧咗佢。佢话：菩萨，我而家一世都系积福积德，点解要搞到我嗰几个傻仔傻都已经系唔好啦，所以死晒，点解咧？咁好多人都笑我啊，话好心唔好报啊。咁嗰晚咧，佢就发梦啦。望见观音菩萨话俾佢听，佢话你哋唔使伤心，系因为你哋咧系有灾难嘅，因为你哋虽然系善心啊，你早上不积德，早上咧系做呢个多行不义，因此咧天上咧就派遣九个败家仔嚟，系散晒你嘅家财之外咧。然后咧就会火烧你个屋，连你两个都不得好死。但而家好在你哋两个咧系善心啊，积福啊，所以咧上天就收翻呢九个败家仔啦。唔系第二日冇几耐咧，就会赐你一对有福德、有智慧嘅仔女啦。咁所以咧。佢自從此開始得咗呢個夢之後咧，係好開心。後嚟咧，真係咧再生翻一個仔一個女，係好孝順，又有福德又有智慧。咪由呢一個故事咧睇起嚟咧，就係個人積福積德咧，係保佑仔女嘅。反過嚟咧，仔女積福積德咧，又可以報答父母恩德啦。嗯，有一個才子佬咧。好有钱，佢临死嘅时候咧，叫佢仔同佢三婆嚟交代佢，俾乜嘢俾佢啊？俾把秤俾佢。啊，仔啊仔，我今日啊有咁多身家，就靠呢把嘢啦。原嚟咧，佢居心不轨啊，大秤入大秤入，小秤出，呃人。咁呢、这个呢呢、这个。仔同埋新抱咧，就好良善嘅。佢估唔到自己嘅爸爸系做呢啲虧心事，咁於是咧，佢爸爸死咗之後咧，就咬咗個秤叫咗佢，然後咧將嗰啲身家咧係將啲田地變賣咗去布施，由此積福積德咧就超度咗佢父母。咁所以身為父母仔女啊，父為見屬咧。都可以互相照顾，如果你哋屋企嗰个仔仔唔听话咧，你多啲念念咒啦，多啲念念咒咧就会加庇佢，啊会好乖，前途好光明，好远大，哦。咁如果你父母唔信佛又点啊？多啲念念念咒，哦。咁咧，你将个功德回向佢，令到佢增长善根，咁佢咧自自然然会跟你信佛噶啦。唔使同佢嗌交噶，嗌交冇用噶。咁而家呢度咧就话有求男女嘅人咧，能够诵呢个咒或者带呢个咒咧，都可以求到有智慧福德嘅男女。求长寿嘅又点啊？亦得到长寿。若果求到果报咧，即系话我而家修行，我希望咧好快脱离呢个。三界轮回的苦咁样咧，你亦希望得到呢个出世嘅果报咧， 重咒呢亦是出得圆满。譬如希望自己的身体健康啊，有威德，咁又点啊？亦系咁样，亦系持咒咧，就可以得到啦。咁命中之后又点啊？咁命中之后咧，随愿往生。你愿意往生去极乐世界，就可以往生去极乐世界。你愿意往生去东方之佛国土，亦可以得到往生之佛国土。绝对不会生在边地下贱之处，边地就是指八能之中的其中一能，下贱呢就是下等的种族了。人的种族呢有尊贵的种族，有下贱的种族，再讲一步再下贱的是什么呢？是三途。三途是什么？恶鬼、畜生、地狱，这个叫做习形。即是说能够重持这个灵验咒，或者是背带在身上，或者是供奉在自己家里，那你无论你求什么得什么，就可以远离求不得苦了。这个是第七点，能蒙众缘。第八点呢是能赴各界。佛说阿难，若知国土啊，周演在落，饥荒逆例，或佛刀兵贼能斗争，兼而一切厄能之地，舍此神咒安成四门，并知肢体或脱能上，或脱遮上啊，这个阿遮尼的遮啊，令其国土所有众生奉迎施咒啊，礼拜恭敬，一心供养，令其人民各国生配，或各国安所居地、所居宅地，一切灾厄悉皆消灭。阿难，在在次次各土众生遂有此咒，天龙风起，风雨顺时，五谷丰收，兆事安乐。呢一点是显示呢个灵验咒能够护国安民，令到人哋逢凶化吉。佛话若果有好多小嘅国家，佢个国王啊所领导嘅国土之内，或者系县啦，或者系州啦，或者系村啦，或者系聚落人居嘅地方啦，假使跟五谷不收啊，瓜果不长，就系、是这个旱灾或者水灾，咁啊令到呢个五谷不收，咁啊变成饥馑能啦，即系饥饿啦。或者天气不正常，有啲疾疫流行，好似前几年咧嗰、那个叫做咩啊？叫做沙士系嘛？或者现在咧有一种叫做咩流禽流感。咁呢個都係天氣不正常而影響嘅，啊，叫做逆例能，啊，邊疆不正咧，就係、是、有刀兵啊打仗，社會不寧咧，就是、有呢個盜賊發生，或者呢個幫派聚鬥，咁啊，總之咧係人與人之間去鬥爭，咁呢啲災難咧係人為嘅災難，哦。天氣不正咧，呢啲係天災，幫派聚鬥咧係人禍。凡係天災人禍種種厄難嘅時候咧，如果有人能夠啊係重持呢個靈驗咒，或者係供養呢個靈驗咒，咁咧就可以消除呢啲災難啦。咁肢体是印度话，翻译中国叫做供养持，即是清净的佛子咯。脱遮咧，就是翻译叫做铜。铜是乜嘢咧？就是好似佛典里边挂现的铜分，将个咒写落个铜分度，高高挂起佢嘅，啊，即系 或者有啲咧叫做煎性神咒嘅痛，或者有大悲咒嘅痛，總之係陀羅尼咒嘅痛之類嚇。如果有國土啊發生樹上種種嘅災難、人為嘅人禍或者天下嘅災，咁咧能夠將呢啲咒啊安響城嘅四門，或者供養響佛典裏邊。或者高高士起，令大家都見到，令大家都恭敬，令大家都供養禮拜，這樣呢就一切災厄呢都可以消滅了。因為無論任何一個地方，凡是有神咒的地方呢，都有天龍八部擁護的。天龍八部啊，見到神咒呢都生歡喜心，因此呢能夠令呢個方已調順，五谷豐收，令大眾都安樂。再講呢，若果啊亦佛能震一切惡聲，如果有啲地方有啲惡聲出現呢，有咒嘅地方呢亦可以震壓啲惡聲。亦佛能震一切恶声啊，随风变怪，灾障不起，人无魂扰，扭系枷锁，不着其身，昼夜安眠，常无恶梦。呢度系显呢个神咒能震压一切恶声。我哋知道声咧系有28声宿吓，东方有7个声吓，有呢7个声。國、抗、事、防、心、美、基。南方有7星叫做井、鬼、流、星、張、奇、橙。西方亦有7个星，是灰、流、胃、昂、北、嘴、侵。北方呢亦有7个星，叫做斗、牛、内、虚、危、失、逼。呢28个星呢，每个星都有自己嘅本位。如果国家灾祸发生嘅时候呢，咁呢一个东南西北呢个八星呢，大家就调转啦。东嘅去北，北嘅去东，咁大家互相调转。呢200你調轉咗咧，就顯現。所以舊陣時古人咧係睇天文地理啊，睇呢個天上嘅星咧，就知道有冇災禍來臨嚇。咁呢28嘅星宿咧，能夠統領84000咁多星，所以呢個28星宿咧係叫做星嘅上首嚇。嗱，你哋有冇睇通勝啊？通勝裏邊咧有呢個星嘅。星咧，控字咧就表示呢個星咧係吉星哦。如果係黑字咧，表示呢個星咧就係空星。咁呢個28星咧之外咧，仲有八大惡星喎。八大惡星咧係為呢一個28星宿嘅主。八大惡星係咩啊？金木水火土。罗喉星、刀计星、瑞星吓，咁呢啲呢八大恶星咧，为一切星宿嘅主，呢啲系天上嘅气象吓，下应人事。我哋咧系顺天咧，系就有福；逆天咧就有祸。所以俗语话。順天者前，逆天者亡。這個是在佛教來說，在真體來說是沒有的，但在俗體你來說是有的。佛教在世間不離世間過，世間上的種種現象都有其一定的道理，有一定的因果。這些星宿是这些星宿能够变现种种的形象， 或者出现于人间咧，变个细佬哥，或者变一个鬼神，或者变个魔头，变好多古怪嘅事，甚至咧变化一个细佬哥喺度唱歌，系传出好多歌谣嘅声，能够令到众生咧系遭遇到呢啲灾患。哦，但系若果有灵验咒嘅地方，点啊？呢啲灾难即刻消灭。咁有靈驗咒嘅地方呢度咧，就話右巡嚇，右巡即係話好遠好遠，好右巡有係咩？係一個係一個數字嚟嘅，數字係印度話叫做熱善羅，翻譯中國叫做合嚇，係一個數字。有三種不同，大右巡有八十里，中右巡有六十里，小右巡有四十里。即是說有神咒的地方四十里外、六十里外、八十里外、都四周圍都被這個金剛菩薩護法神所守護，令這些惡星灾难不能够进入这个地区，所以呢是永远是吉祥。那我们明白了这个咒是有这么多的好处。第一点呢，就是说十方以来因这个咒的力量呢，就可以得到十种力量。前次讲过了，得这个这十种的力量成佛果菩提。其次呢，未成佛的凡夫呢，能够重持这个咒呢，是能够教父世根，能够是助道，作为助道的因缘，甚至可以得到这一八种功德。令一切恶声或者一切灾难都远离这个人间，由此呢就可以知道这个咒的功德是几咁伟大，是几咁不可思议。因此法呢就劝我们，总结劝我们要受持这个咒。